187,000多是儿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新闻谈话，对日前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车辆的恐怖袭击予以最强烈谴责。谈话指出，今次袭击导致三个中国人、一个巴基斯坦人遇害，多人受伤。俾路兹解放军马吉德旅已经承认责任。安理会成员向受害者家属、巴基斯坦和中国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重申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应该将恐怖主义行为的肇事者、组织者和资助者绳之于法。谈话亦都指出，各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786，瑞士法郎8.077，澳元5.583，加元6.129，新西兰元5.1，欧元8.245。每百日元对港元6.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7美元，卖出1896.1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朝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受琴日爆水管影响，荃湾嘅海盛路去屯门方向，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就是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海盛路去屯门方向，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接近香港单车馆。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龙盘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三圣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天平村天河楼、粉岭荣福中心一座、湾仔万茂台一号、桂桃苑、天水围天泽村泽神楼、屯门蝴蝶村蝶舞楼、沙田博康村博达楼、青衣长宏村宏正楼、粉岭陆游轩五座、将军澳伟南湾畔三座、将军澳伟南湾畔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 在个康复过程来讲，或者重返是运动训练来讲，就请啲康复者呢，就需要是头嗰四个星期循序渐进返返去训练的状态，就不能够太过急进。头一个星期呢，一般建议来讲都是以前的运动量呢大约是一半到啦，第四个星期就去到九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29日，新增413宗确诊，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 申诉专员公署就三色回收桶管理和成效提出改善建议。 立法会三读通过暂缓追租相关法例。 拜登向国会追加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先同大家讲下阿侧嘅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彩虹村紫微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另外仲有靶场消息嘅，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今日讲下有关于回收方面啊，而家都喺街边咧见到嗰啲三色回收桶啦，可以收废纸啊、金属啊、塑胶咧，都推咗好多年噶啦。成个嘅成效回收方面，你觉得系做成点咧？呢一啲回收桶啊，申诉专员公署咧嘅就提到啊，就话。呢一啲回收桶咧，过往都曾经被报道啦，有一啲承办商因为各种原因咧，将一啲回收桶嘅回收物咧，连同一啲垃圾咧一齐抌咗，咁亦都打击到一啲市民对回收桶嘅信心咁。佢哋寻日咧就发表个调查报告，就话公署咧都接获一啲市民反映，呢一啲三色回收桶咧亦都经常系满啦，或者啲途人咧系乱咁抌啲垃圾落去啦，影响到个回收嘅成效嘅。报告入边亦都提到咧，就话环保署喺2010年10月起咧。就重食环署咧，系接收咗、接管咗呢一啲嘅三色桶嘅管理工作啊，咁亦都提出咗一啲改善措施，认为情况有改善到嘅。你哋自己观察到呢啲三色桶嘅成效啊、运作有冇改善到咧？咁今次喺个报告度都提出一啲建议啊，包括就系话系咪可以增加呢啲回收桶嘅一啲文字啊、图像嘅资讯，等啲市民更加易去了解点用咧？咁正确嘅用法系点咧？咁1872311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一个申诉专员公署嘅调查报告，同埋有关于三色桶啊，绿色地球高级项目主任刘少朗，早晨。 早晨，萧生。 早晨，刘少朗，可唔可以讲下而家三色桶你哋见到嗰、个用嘅情况，市民用嘅情况系点？对于成个回收嘅作用，有几大帮助咧？ 好啊，首先我谂喺度都要欢迎。申诉专员公署嘅主动调查报告嘅，因为佢哋调查紧呢个其实系一个回收管理系统嘅问题啦。咁佢牵涉嘅系都市固体废物，即系家居同埋工商嘅废物嘅。咁其实就唔系净止头先我哋主持所讲嘅街边嘅三色桶，因为其实成个回收系统讲收集嗰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回收桶嘅，就唔係淨係不鏽鋼嗰種。咁但有啲例子，例如係青色嘅玻璃桶啦，或者係私人場所，例如住宅同埋商業樓宇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回收桶。咁呢啲全部咧都應該係歸功就係要去一個要好好嘅管理咯。咁而剛剛我哋講嘅兩個方面，第一個就係市民會唔會亂用啦，同埋個標示嘅。咁首先講咗標示先啦，我琴晚特登去查一查街邊睇到個桶，咁其實標示呢嘅標語呢其實真係唔多嘅，即係一個就佢個名叫做資源回收啦，另一個呢就係、是、有個標語，一個呢就係、是、乾淨回收，就係、是、政府用嗰、那個標誌，同埋有個服務熱線，咁就有個電話號碼，同埋有啲 QR code 咁樣。咁坦白講都 confusing 嘅，因為即係市民望到咁，除咗抌之外，即係會唔會得到更多資訊咧？就相對會有限。另外一個就頭先主持講就係、是、市民會唔會亂用？咁其實咧即係最近我同玻璃樽嘅回收業界有傾開偈啦。 咁其實都見到街邊桶或者住宅嘅玻璃樽回收桶咧，都成日會收到垃圾嘅。又或者喺疫情前嘅時候，咁有啲餐廳或者酒吧咧，其實有時打開佢哋個回收桶，就將成台嘢連埋玻璃樽或者紙巾、杯墊等等啊掃曬落去。咁其實有時咧，會覺得同垃圾桶咧都冇乜分別咁樣。 嗯，但我就想知，因為今次都講到話環保署其實2020年嘅時候接管咗呢一啲。嘅即係回收桶嘅管理咧，係咪真係睇到嗰個回收情況係有改善到 咧？回收商咧，即係就話其實分別就唔係太大。咁我諗幾個方面嘅，第一其實環保署接管咗之後，佢第一個最大嘅分野就係個桶係唔同一樣嘅，即係佢喺桶上貼咗啲貼紙，個名會唔同咗啦，個唔同嘅格抌嘅嘢會唔同咗。咁但係實質管理嘅人手呢，其實我理解就分別唔係太大嘅，反而要期望就係新一屆政府重組之後呢，喺個垃圾站都會變成係要做埋資源回收，有埋個回收責任呢，嗰、那個可能個分野會大啲，咁今日係仲未發生嘅。咁但係有個位專員公署報告都有講，就係個桶會多咗 QR code 啦。咁都講返我昨晚落街去睇，其實呢個桶上面有兩個 QR code 嘅。咁數一數啦，咁有一個呢，佢係去政府嘅回收教育網站，另一個呢係叫做市民提供意見嘅 Google Form， 咁其實就唔係特別方便嘅一個系統囉，亦都頭先我講佢嘅桶上面嘅標語或者嘅指示，其實都冇好清晰話俾你聽個 QR code 係去邊，同埋你要做啲乜咁樣。反而我會有個建議，即係呢一刻就算垃圾站係未做到未去到個政府重組嗰個步驟啦，咁但係其實政府係可以睇一睇將回收桶嘅服務同埋嘅位置咧，去翻一個統一易用嘅網站，例如專員公署裏面講嘅米嘥嘢嘅平台，咁嗰個可以更新嘅，同埋再加埋有個自動化嘅管理啦，即係我哋而家香港講緊步向智慧城市，不妨考慮去加翻啲 sensor 喺個桶裏面咧，就佢幾滿嗰個程度咧。就上載喺呢個統一嘅網站咯，即係例如政府而家試玩緊嘅入樽機系統，咁其實佢都有相類近嘅數字啦。咁我相信其實擴大去唔同嘅回收桶都未必真係咁難嘅，因為我哋想象就係如果市民見到 QR code 都唔係好識得去報俾你，咁唔通環保署就係靠佢啲 inspector 落街巡咩？咁一個智慧嘅管理系統咧，我諗會幫助更大咯，就多過而家所講嘅一個二維碼嘅匯報嘅情況。 整體嚟講，因為今次咧，公署都對環保署有六項針對回收桶嘅建議，頭先提到包括一啲回收桶嘅標示啦，就亦都提到話應用程式米沙嘢入邊一啲公布嘅資訊要準確啦。另外有幾點嘅，包括就係話定期發布公共空間回收桶嘅運作數據，咁啊等啲市民去了解到即係嗰個回收桶嘅成效啦。仲有一項就係話，呢一啲公共空間回收桶嘅政策定位一個嘅檢討時間表啦，個路向未來係決定係點咧？等啲市民都知道啦，即係回收桶嘅數目可能係會逐步減少，甚至被取代嘅原因。頭先未講嗰兩個嘅建議，你自己又點睇？首先就係話定期發布呢啲嘅數據有幾有用，或者實際上係咪做到咧？喺咁多個回收桶嗰度？ 好，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或者好有意思嘅一個建議嚟嘅，因為信息公開其實從來係好重要。如果冇數據咧，公眾或者環保團體其實冇辦法去監察政府嘅成效嘅。即係信市民嘅信心，對系統嘅信心，往往唔係淨止係 marketing， 即係賣下廣告啊，做下吉祥物。其實係個實際嘅成效，你究竟個數字減到幾多？但係咧，我會強調一點就係其實。回收系統唔係淨係政府收集街邊收集嘅部分嘅，其實私營嘅部分咧都一必須要有合作咯。如果私營做得唔好咧，就會大大減低個效率。咁我講緊嘅係咩咧？就係、是、私人處所，包括屋苑啦、商場、商廈啦，其實佢哋究竟收集個情況，佢收咗幾多，佢送咗去邊咧？一般嘅物管公司係唔肯答佢嘅租户或者住户嘅。咁變相呢一個部分呢，我覺得政府都要推動係佢哋都要公開佢哋嘅數字咯，因為呢個先係個回收系統整個嘅面向，即係私營加公營兩個面向加埋先至算數嘅。同埋另一個就係可以做多啲主動嘅收集，即係我哋知道呢，工商業尤其是多層商業大廈，尤其是係成棟都係餐廳嗰種大廈呢，其實佢哋嘅垃圾或者係回收物比較多，會係廚餘啦、 塑膠啦、玻璃樽呢啲咧，其實依一刻咧係唔係好做到一個收集嘅系統嘅。咁當往往要靠回收商自己主動走上去敲門咯。咁政府喺呢方面會幫到佢哋喺街上面可以有配套啦，喺凌晨嘅時間可以幫佢哋收集到，即多啲做一啲主動性嘅行為，同埋推動私營嗰邊嘅合作咧。兩樣嘢我相信市民其實看在眼內，咁會更加有效增加佢嘅信心咯。即除咗信息公開之外， 首先另外提到另一點建議定位問題，同埋係咪話會即解釋多啲啊？即逐步可能有機會被取代，因為今次環保署咧嗰個回應都提到話。即係長遠可能呢個回收桶嘅角色會改變啦，尤其是睇到譬如綠在區區嗰啲越嚟越多嘅時候，係咪其實兩者係互相取代呢？多咗綠在區區可以完全取代到呢啲回收桶嘅角色呢？又 嗱，我覺得係唔得嘅，原因係因為始終回收桶佢係有一個大嘅覆蓋面，同埋回收桶嗰陣時攞嘅空間咧，其實好珍貴嘅。即係今日咧，政府佢頭先我所講佢有新嘅入樽機。或者其他新嘅桶咧，其實同業界係傾到牙血都出埋咧，都拗唔到嗰啲位，咁所以呢一啲嘅位置咧，就唔應該就咁話phase out 攞走佢，咁就冇咗。其實呢啲空間係非常之有價值。反而我要問嘅係回收桶究竟我今日係要收啲乜？即係同綠在區區應該係有一個分工，例如係我哋見到好快會有垃圾收費啦，政府都講下年年尾會有。咁廚餘回收呢，其實先至係大家最關注嘅嗰種回收物嚟。咁但係今日我哋好少聽回收係紫色桶啦，即係今日甚至乎今日政府講白色回收都唔係我哋固有理解嘅三色。呢一啲嘅回收物呢，其實政府要盡快睇睇，要將佢哋分工。即係我頭先講廚餘回收，因為廚餘係都市固體廢物嘅第一位，嗰、那個有收費嘅時候，大家就最想去減呢，就會減咗係廚餘先。咁呢個要睇睇啦。另外就係、是綠在區區始終係好貴嘅，即係比起營運回收桶佢都貴好多。咁係咪真係可以 expand 到有回收桶咁大嘅 coverage 呢？我個人會有少少懷疑。但係佢對於重建，即係市民對回收系統嘅信心或者回收意識、綠色生活就 OK。咁所以呢我覺得兩者呢並不是mutually exclusive 嘅，即係兩者係要有個分工。咁我會睇就係回收桶嚟緊個分工呢，應該係集中喺一啲成日都要收集啦，同埋市民會普遍會等得多嘅回收物，咁嗰個位置咧，我相信仍然回收桶係有佢嘅功能喺度。 OK， 好啊，唔該曬劉少朗，同你傾到呢度。劉少朗係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嚟嘅。嗱，環保署有個回應啊，就話同意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報告嘅六項建議，會積極跟進啦。同埋環保署亦都係正持續係擴展同埋提升咧綠在區區嘅社區回收網絡嘅覆蓋率啦。又話隨住綠在區區喺社區回收網絡逐步發展，同埋各項減廢回收計劃嘅落實咧，環保署預期呢啲市區路邊嘅回收桶嘅使用需求咧會下降。亦都提到话路边等等呢啲嘅公共空间回收桶嘅角色会转变，甚至随住绿在区区呢一啲嘅网络嘅发展咧，同埋其他因素咧，可能会完全被取代。咁就话会就住呢啲公共空间回收桶嘅定位咧，会做检讨以决定佢未来嘅路向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佩凡，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佩凡，先讲下先，因为呢个三色回收桶同埋呢啲公共空间回收桶，你自己观察啦，现时嗰个运作系点啊？ 过去呢两年咧都有啲改善嘅，因为之前咧都好多市民投诉啦。个投诉主要就系、第一好难揾到佢哋，第二咧就系、有啲就系比较环境又冇咁干净啦。咁如果你啲回收桶成日都满啊、写啊、周围环境好污糟啊，咁啲市民又会唔想去啦，或者行过都要避开啦。咁就最大問題呢就係、是、媒體都有報道過，有好多次呢就被發現啲回收桶裏面嗰啲回收物呢，結果都係倒埋一堆，跟住都係搵去堆填區嘅。咁、市民就覺得嘩，我花咁多時間去分類啊，特登拎去，咁原來你都係即係冇回收再用嘅，咁就即係失去信心，咁就跟住就好多市民就冇心機，就唔想做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問題嚟嘅。咁過去即係之前，因為申訴專員公署已經講咗會主動調查，咁所以過去呢兩年呢其實都改善咗嘅。而家我哋見得到就啲衛生情況好咗啦，咁就 但是使用率呢亦都是一啲啲啦，即係有啲好有啲唔好。咁就我哋一直都有建议政府就係、是要善用科技嘅，即係要容易啲俾市民揾得到喺邊度啦。咁所以呢就係、是、话应该喺嗰个流动应用程式啊，即係數據上面呢就要提供多啲。咁所以呢亦都見得到有一啲嘅回收桶呢其實就已經裝咗啲 sensor 即係感應器嗰度，咁就會即係自動上報，如果去到幾譬如一半以上滿，咁佢可能就會開始通報啊。咁但係呢啲數據係咪全部都已經公開到俾市民可以隨時睇得到呢？咁其實又唔係，就未至於係咁方便。咁所以其實都仲有好多改善空間嘅。 嗱，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嗰個報告提到有六項建議，頭先都討論咗啲啊，包括就係話會檢視呢啲回收桶嘅標示啊，會即係更新多啲佢哋嘅流動應用程式米沙嘢嗰啲資訊啊，亦都話會定時發布呢啲回收桶嘅運作數據，對唔對得準而家市民對於用回收桶未必好有信心，或者你頭先提到嘅過往提到有啲報道都話可能一啲回收物連埋啲垃圾一次過倒曬去堆填區嘅，今次呢啲建議係咪對準咗？係咪可以有機會挽回啲市民嘅信心咧？又？ 其實我就覺得都未係嘅，因為而家市民係咪積極參與呢個源頭減廢呢？其實主要我覺得首先認知不足係一個問題啦，即係都仲有啲市民可能都會當呢啲回收桶係垃圾桶，咁所以呢就唔係個個即係真係咁認知應該如何去即係分類回收嘅。咁就頭先講過啦，唔方便啦，缺乏誘因啦，咁就冇信心啦，咁其實係咪全民參與啦？咁呢啲其實個問題都係未解決嘅，咁就所以唔係單單做頭先講話整個 QR code 落去，咁其實就有好大嘅幫助咯。不過事實就係、是政府打算下年呢就係、是正式落實呢、這、一個廢物徵費啦。咁就當落實呢個廢物徵費呢，其實政府就應該要有一個完善嘅回收嘅配套嘅。咁、到時因為你主要嘅廢物都係會喺家居裏面已經分咗類，跟住就擺咗落去啲指定嘅垃圾袋嗰度。咁所以預計呢喺街上面嗰啲呢啲回收桶呢，咁可能呢就有機會下多咗市民呢就會拎落去啲回收桶度都唔企咁。咁但係呢就我哋都講啦，其實你應該有多啲嘅誘因嘅，咁所以而家政府又試驗緊，就係、是、有個綠綠相啦，咁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嚇，咁啊即係話你如果去啲譬如綠水區區，咁你有啲乾淨回收嘅話咧，咁你其實就會有積分嘅，積分咧就會有獎賞，咁另外咧亦都增設咗一啲嘅機啊，即係收膠機咁。咁你如果擺啲膠樽落去咧，咁你又會有獎咁。咁其實如果真係普及到即係多啲呢啲有獎賞嘅回收點啊、回收機啊咁樣咧，咁係咪會即係可以代替咗呢啲而家我哋見到呢啲三色桶啊咁樣咧？咁或者三色桶呢啲位置咁珍貴，係咪就係呢啲公共空間就可以用嚟擺多啲呢啲即係有獎賞？又可以提高即市民去參與回收嘅一啲機，咁加上廢物徵費，咁整體嚟講咧就可能即係令到市民增加信心同埋參與多啲喺呢一啲回收上邊咯。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垃圾徵費啦，可能係屋企製造可能最多嘅垃圾，或者每日會製造垃圾就係廚餘啊嘛。但係呢一類就未必可以喺而家嘅三色桶啦，或者你頭先講話一啲回收機嘅有獎賞嗰一類收到嘅。嚟緊真係有垃圾徵費啦，你覺得呢一啲你頭先話要完善成個配套嘛？咁呢一啲回收嘅設備會唔會喺廚餘啊或者其他功能方面都要完善，或者再加多啲功能咧？ 其实而家令我最担心嘅呢其实都系嗰、那个即系回收即系嗰方面。咁、你就算有咗废物征费，咁最重要市民都愿意分类啦，或者减少废物，咁就当然系好啦。咁但系你总会有譬如刚才你所讲嗰啲厨余啊或者啲家居嘅废物，甚至譬如我哋分咗啲塑胶啊唔同嘅嘢出咗嚟，咁最后嘅出路系去咗边度呢？系咪真系回收再 再做啊，或者即係會即係回收處理到咧咁。咁我覺得呢個係而家最令人憂慮嘅，因為大家見得到呢段時間其實嗰個塑膠回收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啦。咁就另外咧，其實我哋處理廚餘嘅設施咧，其實都係未完善嘅。咁即係話，就算你而家有收集廚餘嘅方式都好啦，或者一啲網絡都好咧，咁但係你處理廚餘嗰個能力咧，而家本地係不足嘅。咁所以政府而家就即係起緊一啲嘅設施，就係去處理廚餘咁。咁但係咧，其實個速度都係好緩慢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算你而家話加多好多桶去即係去專係收廚餘啦，咁其實似乎而家都係處理唔到。 Okay, 好。 咁所以都要整個配套，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係由從源頭減廢去到回收再做，咁成條線咧、okay. 其實都要處理到先得。 好，唔該曬郭佩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佩凡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對於今次申訴專員公署針對一啲回收桶，你又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上海寻日新增15032宗新冠个案，包括5487宗本土确诊病例，和9545个无症状感染者。本土确诊当中，超过5000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另外新增2480宗经治疗之后痊愈出院的个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上星期在华盛顿和全球财金领袖举行多场会议，接触过几百个财长、央行、行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68岁的格奥尔基耶娃的症状轻微，目前在屋企隔离，要他工作。他之前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已经接种加强剂。他正遵循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相关指引。据报格奥尔基耶娃在会议期间和加拿大财长方慧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等有密切接触。拉加德在三星期之前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新闻谈话，对日前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车辆的恐怖袭击予以最强烈谴责。谭华指出，那次袭击导致三个中国人、一个巴基斯坦人遇害，多人受伤。比鲁兹解放军马吉德旅已经承认责任。安理会成员向受害者家属、巴基斯坦和中国政府表示最深切同情和慰问，重申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应该将恐怖主义行为的肇事者、组织者和资助者绳之于法。谭华亦都指出，各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翻嚟本港，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上午11:00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简介会。简介会将会邀请地区和基层代表出席，会后设有传媒答问安排。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说，除了邀请港九新界的地区人士出席简介会，也都会同时在网上发放政纲内容，并邀请传媒在现场旁听。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71，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人民币6.628，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16美元，卖出1898.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上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村噶。就是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西九龙走廊，即系荔桥啦，去翻美孚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咧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咁亦都影响到咧去荃湾方向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荃湾方向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应该是近德宝花园对出。三号干线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荃湾海盛路去屯门方向，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 有啲系租单车，觉得就系买多个头盔会比较论尽啦。咁但系个头盔如果万一真系有意外嘅时间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有首位女花剑港将亚青赛 U20 夺冠的梁雅蕾，有奖牌的肯定令她更有信心展开剑击生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同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4月29日，新增413宗确诊，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 申诉专员公署就三色回收桶管理和成效提出改善建议。 立法会三读通过暂缓追租相关法例。 拜登向国会追加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報告，其實他們的報告裏面都提到說2020年10月起環保署就從食環署接管了一些設置在公共空間的回收桶的管理工作，也都作出了多項的改善措施，是達至增容量二通報，也都提到說環保署也都加強了對於承辦商的監管，透過承辦商按著署方要求設立的監督隊伍，由第三方機構是成立品質保證隊伍以及署方人員 多方面監察承辦商的工作表現，亦都話環保署做了呢啲嘅改善措施之後咧，喺一啲嘅公共空間回收桶嘅管理咧係有睇到有初步嘅改善嘅。你哋自己觀察係點啊？18723呢啲，今次咧申訴專員公署有六項嘅建議嘅，包括就係話定期係發布一啲公共空間回收桶嘅運作數據啦，亦都話檢討啊呢啲回收桶嘅。定位啊，政策定位啊，定下一个嘅检讨时间表咁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有孔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孔女士，请讲。 系啊，头先两位嘉宾啦都有提过啦，就系话即系好多地方，其实我哋都尽量去做，即系洗干净晒啲樽啊，好油嘅一啲。container 嗰啲咁樣啦，跟住掉落個回收箱。但係你最後你知道，啲私人屋苑咧，原來好多都真係落翻去呢個普通垃圾嗰度，然之後就去咗堆填嘅。咁你都會覺得好灰咯。 嗯，到而家都係咁樣。 係嘅，尤其是疫情之後，我有留意過就係話，好多回收嘅物料都上唔翻去國內啊嘛。咁所以回收箱就唔願意去收。咁最初期咧，我哋個屋苑咧就會有即係有人嚟回收啦，咁收咗啲錢就擺落去業主立案法團，咁可能都會係一個動力嘅。咁但係慢慢其實回收商越嚟越唔即係好多嘢都唔收啦。咁係咯，即係我覺得可以睇下有啲咩辦法去監管一啲私人屋苑啦。第二樣嘢就係啦，綠在區好似做得唔錯嘅，但係奈何咧，我都曾經了解過就係話。我要下下自己拎去，咁真係唔雖然佢綠在區係區好多區而家都有，但係你下下真係唔係住喺隔離㗎嘛。咁佢亦都有啲街站嘅，有不同嘅一啲即係坊間有啲唔同嘅熱心人士或者團體，佢哋都會喺某一區某個地點某個時間去收，咁我就要就啱佢嘅時間啦。第一，第二喺香港。我唔知道，即系我住嘅地方就唔系大嘅。我曾經即係好熱心咁樣洗完一大個垃圾袋嘅膠樽，跟住你喺屋企要即係有個空間去儲存呢堆嘢啦。因為佢一個禮拜最多兩次，你仲要定時定候嘅。佢好多時係 office hour 嘅。咁其實即係所以頭先講到係咪綠在區可以去replace 咗一啲回收箱，絕對係唔可以。係啦，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孔女士，多謝你對於頭先講到啦，呢啲回收箱回收成個情況，甚至綠在區區都提到你嘅睇法。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曾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係啊，你好啊。咁我之前咧係做物業管理嘅，咁其實我哋屋苑咧本身都有啲環保桶啊，分咗唔同嘅紙啊、廢料啊或者係膠啊嗰啲嘅。咁但係咧，嗰啲其實啲膠嗰啲，我講膠啦，膠嗰啲環保桶咧，其實收完咧，到最後都係去咗堆填區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都問過啲回收商啊，有冇回收商肯收我哋嗰啲膠嗰啲物料但係佢哋話已經飽和曬啦。咁我話嚇，咁 飽和曬嘅意思係咩？係冇。 因為佢哋本身咧已經有一定嘅，譬如屋苑啊、大廈嗰啲去收嘅，咁佢哋嗰度已經係即係已經收咗好多，佢哋已經收唔到新嘅屋苑㗎啦。咁變咗佢話，咁我問環保署啦，咁我就問環保署啦，環保署就話冇辦法㗎，你都係揾翻啲回收箱啦。咁變咗其實將我哋即係拋嚟拋去，到最後嗰啲即係。啲客好就係洗好曬、清潔曬，擺落個回收箱，但係到最後結果都係去曬堆填區。 你哋 呢個就真係冇辦法啦。 即係都冇辦法，除咗送去堆填區，都冇辦法真係可以令到佢去到一個適當嘅回收嘅地方啦。呢啲 冇錯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已經聯絡咗聯絡咗幾間回收箱，但係到最後都係話收唔到啦，佢哋都冇辦法。咁但係我哋又冇辦法喎。咁變咗呢個我覺得應該真係要正視囉，但係環保署個回覆就係我哋搵回收箱，回收箱就係你搵環保署，所以我哋根本就冇一個途徑呀，因為佢哋話佢哋回收箱個話佢哋個數量已經即係唔係好多，香港唔係咁多嘅回收箱，所以到最後都係冇辦法囉我哋。 OK， 好啊，唔该晒曾女士，讲到佢都系做过一啲物业管理嘅，咁啊了解到都系有啲屋苑收咗啲回收嘅物品啦，最终都系因为揾唔到一啲嘅承办商帮佢哋收啦，咁就最终都系要抌落堆填区嘅咁。仲有李生嘅早晨， 系早晨啊，我好讲一讲先嗱，咁佢嗰啲回收胶樽咧，香港政府环保署咧，从来都冇教育过啲市民咧，其实胶樽咧系分开七类嘅。 嗯 主要咧，佢而家嗰啲入樽機嗰度咧，就係收第一類嘅啫。但係啲市民唔係噶嘛，第二類、第三類嗰啲，懟曬落去咁樣噶嘛，變咗嗰啲回收咧就嗰啲質素咧就差嘅。咁另外講一講綠在區區啦，綠在區區嘅本來咧就有一個積分嘅，數積分咧就計俾啲老人家或者啲後生仔，後生仔唔計，可能唔自在啦。咁啲老人家咧就換包公仔面啊，或者換一啲嘢。咁換嘢咧，啲老人家咧就好需要嗰啲米啊同埋油咁樣嘅。佢又偏偏咧喺三月八號咧就停咗嗰個積分優惠，一路停到咧四月，本來話四月一號計翻個積分俾啲老人家嘅。咁佢咧就咧又試停咗，到四月21號先俾翻。本來積分都唔係好多噶啦，咁啲老人家咧成日去到咧都冇米又冇油俾啲老人家嘅。 會唔會影響到佢哋成個回收嘅意欲咧？ 梗係有影響啦！啲老人家行拎住一大袋嘢，好天曬落雨揼咁樣拎到去嗰個綠材區，嚇佢俾人哋嗰個回收咧。那個積分就停曬俾人哋，咩人哋梗係冇意欲拎佢啦。 會唔會話即係儲埋一堆，遲啲先一次過收咁樣？ 是啊，他們的老人家都是儲埋一堆拎去的，那他那個回收承辦商很勤力的，我不是說綠在區區那些職員不好，即是他的政策，環保署的政策呢是其實是差，如果你在電台那裡聽到那些官員說的東西，他會跟你說了廚餘的，但其實那一些這樣包括一些廢紙，包括一些什麼東西，即是說句老實話，他那個差的程度呢就是你冇辦法想象嘅，結果咪去曬 landfill 咯。有一啲人咧，就香港市民咧，成日當咗啲黑色膠袋咧，就係、是、垃圾袋嚟嘅。查實咧，有啲黑色膠袋咧，就唔係裝嗰啲嘢嘅，裝其他嘢嘅。嗰樣咧，即、就、係、是、我哋發覺喺環保教育嚟講咧，就差到咩咁嘅。嗱，舉個例啊，即係有膠樽區喺外國咧，已經有咗十幾二十年嘅啦。香港政府咧近呢兩年咧。先推行嘅啫，推行呢个胶樽机。 O、okay, K， 好啊，唔该晒李生，整体环保教育啦，亦都讲到绿在区区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有关于回收桶或者整体成个香港回收嘅唔同配套，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仲有蔡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啊，你好啊，主持啊。 你好。 其实咧，想讲下咧，即系我哋呢个政府咧，唔好自欺欺人，成日话搞环保。你一个二个嗰啲桶收完翻嚟，掉落堆填区嘅，你叫我哋啲香港市民唔好当我哋啲香港市民系白痴先得噶。喂，我哋辛辛苦苦分完洗干净，我十几廿年前佢啱啱推嗰阵时候，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摆落去。喂，点知转头来《新闻日报》喂佢掉落堆填区嘅，咁我哋咁辛苦为乜呢？其实佢系直情系根本要搞清楚，究竟而家嗰啲废物、嗰啲环保嗰啲又话攞去要处理好嘅。但其实我们根本你说大陆又不收的，那我们香港是不是应该要花些钱就自己做好自己环保玻璃樽要怎么做，那些胶樽要怎么做，你给市民看到我真的喂我真的摆出来洗干净、啊、你真的可以环保到的，那我们市民就做咯，是不是？但是不是嘛，这个政府就是 不是认真做的嘛，只是我给包面给一些阿婆，喂最终一阿婆那么辛苦拿去，原来、啊、你又是拿去堆填区的，嘥气咯，讲完啦。 嗯，你而家系咪都有积极做嗰啲回收或者？ 唔做噶啦， 根 本而家大陆都唔收，你根本就系全部你收埋就系去堆填区嘅。咁、你搞嚟做乜啫？ 嗯，系 咪啊？失望啊！对呢个政府系失望。 OK， 好啊，唔该晒蔡女士，佢就表达到佢即系对于而家香港回收嗰个情况咧，佢就唔系太满意咁样嘅。嗱、啊，都补充翻啦，环保署嗰个嘅回应嘅。包括就係話啦，位於路旁嘅公共空間回收桶咧，係社區回收設施嘅其中一種，但佢嘅回收嘅數量咧都係有限啊，每年咧大約係1000公噸，佔整體嘅回收物數量咧係少過0.1%嘅。咁另外頭先都提到， 佢哋話隨住陸續區區喺社區回收網絡嗰度咧係逐步發展等等啦，咁啊可能咧一啲路邊嘅頭先提到嘅公共空間回收桶嘅角色咧都會轉變，可能會完全被取代，咁就話環保署係就住公共空間回收桶嘅定位咧做緊檢討嘅。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休息一陣。 上次时事议题的不同看法， 星期六问责，每星期邀请不同的政府官员， 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去解答你的疑问， 这个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渠道， 尽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长者打针 ，市民知道原来的楼是买得起，是可以住得好的。 星期六问责，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关于有关于这个餐饮处所和表列处所都是用紧安心出行的。不过早前政府就说考虑到市民没有智能电话，有几类人士可以用填表格的方式代替用安心出行的，包括就是65岁或者以上、15岁以下人士、残疾人士以及其他是获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士。不过有一些失明人士就说有些未能够用到安心出行，又被拒入处所的情况。详情是怎样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有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黄俊恒。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黄俊恒，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哋见到，即系或者你哋会收到啦，一啲失明人士被拒入一啲嘅处所，又用唔到安心出行嘅情况，通常系点啊？可唔可以分享下呢、這个？ 哦，通常咧，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豁免嘅安排，咁所以咧，市长嘅朋友佢进入去呢啲餐厅嘅时候咧，咁通常就会带俾一啲填好咗嘅纸仔啦，或者佢会预期咧。个餐厅咧会有啲表格俾佢填咧，去代替去扫安心出行嘅。咁但系咧，一啲市民朋友就反映翻嚟咧，就系话去到餐厅嘅时候咧，咁就员工咧就要求嚟扫安心出行。咁佢哋就话可以有豁免，但系咧前线嘅员工好似唔明，好似唔知道呢个安排咁样咧。咁结果就坚持唔俾佢哋进入个餐厅，咁导致到咧有一啲市长嘅朋友咧就想入去餐厅就入唔到啦。咁佢哋就都多啊，即係呢個情況反映咗出嚟，就比早前開始實施呢一個安排嘅時候咧，係多咗咯嗰個個案情況。 我想知道多成點咧，收到幾多個案，同埋係幾時開始又多翻咧？明明可能之前大家都好了解到係可以有啲豁免啊、填表等噶嘛。 我相信應該係上星期恢復翻呢個晚市堂食啦，咁即係變咗就大家都比較即係鬆，比較放鬆咗，咁就可以去唔同嘅餐廳度上去想安排食嘢啊咁樣，咁結四人一台嘛，咁啊多咗人去，咁就相對於我哋接到嘅個案亦都多咗啦。即係基本上我哋每日都收到，我冇亦都冇一個好正式嘅統計，不過我哋每日都收到會員反映，可能打去我哋嘅機構嘅熱線啦，或者係我哋即係市民朋友之間奔走相告啦，都有呢一啲嘅。信息傳出嚟。 最你哋聽過一啲個案咧，比較典型係通常係點樣咧？又 典型嘅就好似同我頭先咁講咯，就係話去到餐廳門口就俾人攔住咗，唔俾入，一定要你掃安心出行。咁佢同我講話，唔可以入，即係可以豁免。咁其實好似啲前線員工都唔係好清楚咁樣幾個狀態。總之就即係爭持一番之後，咁不如唔去啦，麻煩啦，係咪？ 會唔會你哋嘅視像人士都會提出話啊？唔係，其實係可以豁免嘅，甚至你哋有啲已經填好咗嗰張嘅表俾佢哋，有冇咁樣情況咧？ 有填好咗唔收咯。佢哋話我哋唔得㗎喎，即係填好咗都唔收啊！有我頭先咪講咗，就係話有一啲市民朋友佢會帶定一啲填好咗嘅表格，咁然之後就諗住俾嗰個餐廳去 keep 啦咁樣，咁但個餐廳就連個表都唔收咯。 你覺得個問題係在於一啲宣傳教育啊，定係個問題喺邊度咧？ 我相信應該係一個宣傳教育嘅問題，即係話前線嘅嗰啲嘅員工其實係。唔係好清楚，原來可以有呢個豁免，咁亦都即係餐廳嘅負責人或者政府都未必好呢一段時間好強調呢樣嘢，因為有時咧唔提咧，大家就會唔記得啊。即係偷坦白講，即係每一日個個都安心出行㗎啦，咁樣樣 可以獲豁免的朋友交紙仔的相對人數其實不多，咁變咗有啲前線員工真係唔記得咗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加強翻相對嘅宣傳同埋教育，咁就即係去 remind 翻提醒翻嗰啲前線員工原來有呢個安排嘅時候，咁就我相信呢個情況係可以得到改善嘅。 嗱，雖然有一啲嘅餐廳就即係唔記得咗呢個豁免啦，或者唔俾啲視障人士即使填好表都唔俾佢哋入啦咁，但係呢一個嘅情況係多唔多定係？極少部分，你哋觀察到有幾多人幾多餐廳或者處所係仍然有提供呢一啲嘅表格俾一啲豁免人士去填嘅？ 基本上我光顧過嘅餐廳，因為我即係雖然我自己都可能係用安心出行啦，但係我都見到一啲即係我哋同行嘅一啲殘疾嘅朋友，佢係用填紙仔豁免呢個安排，咁咧都。我經歷過的餐廳都基本上可以接納的，咁所以你話啊，係咪話好大部分嘅食肆都入唔到？咁我相信唔係，咁但係好明顯入唔到嘅食肆嘅數目係我哋接多個案係比我哋之前可能一個月、或者呢一個豁免安排啱啱實行嘅時候係多嘅。 嗱，講一講有關於食環署有個回覆嘅，都話食環署已經提醒嗰啲餐飲處所嘅負責人咧，需要係提供一啲指明表格咧，俾一啲屬於安心出行規定嘅指定人士，例如殘疾人士去使用啦，並且需要保存呢啲記錄咧31日嘅。亦都話有見近日一啲視障人士表達嘅關注，食環署已經透過新聞稿發放俾餐飲處所負責人嘅信件。同埋與餐飲業界嘅溝通場合咧，去提醒業界咧係遵守相關嘅規定同埋提示。你估計經過今次呢段時間即係討論完啦、講完啦，或者食環署再做咗一啲功夫嘅時候，成個嘅情況會唔會有一啲改善咧？ 我相信好似前幾日啦，即係櫃台或者其他媒體咧都有提供提出呢一啲嘅情況嘅時候，我都覺得我哋俾多幾日時間睇一睇啦，睇下會唔會個情況有改善。咁如果情況都仍然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好相信可能政府再做多一啲嘅功夫，我哋即係觀望一下，睇幾日嘅情況，喺週末過咗之後，會唔會有同類情況繼續發生咯？ 其實咪主要都係餐廳咧，其他因為一啲指定一啲嘅即係表列處所都會有呢個情況噶嘛。其他又明唔明顯，或者有冇頭先你講話？ 暫時就收唔到其他表列處所嘅情況，似乎餐廳係比較即係比較多啦，亦都市政朋友去即係光顧餐廳嘅頻率，亦都會多過其他嘅表列處所啦。咁所以就暫時我哋收到嘅個案，主要都係嚟自餐廳。 有一啲處所咧，就係譬如商場啊、街市啊、超市呢啲，都係用安心出行嘅，亦都可以係一啲豁免人士，唔一定要用嗰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啦，可以用填表嘅方式嘅。嗱，呢一啲地方咧有個唔同，就係二月嘅時候先至即係新加入嘅，屬於叫做被動查核處所，即係話啲即係唔使好似食肆咁樣嘅，一定要啲員工係協助即係檢查嘅，係咁啊。咁嘅情況喺視障人士入去嘅時候，呢啲地方會唔會反而提供表格嘅機會係更加少？因為大家根本就冇特別留意到呢一樣嘢，亦都唔係話一定係要查啊嘛，係被動係去核查噶嘛。去商場啊、街市、超市嗰個情況係點嘅咧？ 嗱，嗰個情況咧，基本上就係、即係我相信加商場、街市、超市呢一啲咧。即係只要呢個視障朋友佢係自律，佢係知道佢自己要做呢件事，佢帶定表格嘅時候咧，咁暫時我相信係冇問題嘅。即係起碼我哋冇見過其他嗰啲處所啲視障朋友話表示遇到困難。咁當然呢、這個其實係好靠視障朋友自己。佢自律，佢知道自己個豁免嘅時候，佢會預備紙仔，然後就交去可能係即係服務客戶服務嘅櫃台，或者揾職員去協助。咁暫時我相信情況唔係太過大問題，係啦。 雖然安心出行可以有個豁免啦，就係、是、寫字啦，咁但係疫苗通行證方面都係同時實施啊嘛，好多時候。其他人士就會用安心出行啦，同時掃完之後佢可以有嗰個嘅即係二維碼掃埋嗰個疫苗通行證啊嘛。喺視障人士嚟講，呢一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嘅處理或者有啲困難喺度咧？ 疫苗通行證方面咧，因為其實如果 市場朋友知道自己要掃認通行證嘅時候咧、通常都會帶定嗰、那個即係實體嘅疫苗接種記錄，或者係將佢影相影咗擺喺嗰個智能嘅手機裏邊，咁去方便隨時去掃嗰、那個QR code 又好啦，或者係出示俾呢、這個即係場所嘅負責嘅。職員去檢查又好啦，咁呢一啲基本上市民朋友暫時喺呢個處理疫苗通行證方面，其實都暫時都 OK 嘅，即係佢哋會帶出街或者係 save 儲存喺手機裏邊啦。 Okay, 好啊， 暫時未收到一個好大嘅問題。 明白，唔該曬黃俊恆，黃俊恆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關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关生。 系早晨。 你好，姓关 系。我姓关嘅。咁我做紧一个港铁物业嗰个清洁主管嘅。咁样依家我哋屋苑咧就做紧有三色桶啦，咁仲有特别嗰、那个回收报纸，有个承办商专系做回收嘅。咁啊三色桶咧，我哋依家咧就系、是、只系收到铝罐。又可以買翻俾我哋啲承辦商嘅，咁樣佢哋收咗啲報紙，同埋嗰啲旅館咧，就嗰啲物資嗰啲錢咧，就會回俾翻我哋嗰個屋苑嘅管理費，即係可以對消嘅。咁但係膠樽咧就聽個承辦商講咧，就太平啊，所以佢哋都唔會話主動去回收。咁但係佢都會著量俾返多少啲費用俾返我哋嗰個港鐵物業嘅。其實冇做嘅。但係呢就有一個呢就私人公司呢就搵過我，即係上幾個月。咁樣呢就俾一個。 關生，因為呢時間差唔多，我轉頭返嚟再搵你傾多一陣好嘛，你 好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關生。好啊。嗱，繼續呢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俾大約60名選委，包括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等，涉事的職員已經被調離原有的崗位和正接受調查。據了解，私隱遭洩漏的是航運交通界選委陳宗儀，他坦然感到失望，並且敦促處方好好糾正錯誤。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在本月21日起分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並且在星期日起放寬抵港航班熔斷機制。理工大學利用數學模型推算政府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下的反彈情況，即是爆發第六波，估計未來三個月將會新增300,000宗感染個案。如果同時全面取消熔斷機制，模型推算將會額外新增少於4,000宗感染，即是說增加 1.3%。負責研究的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主任陳武認為，取消熔斷機制對整體的疫情影響不大。明報報導， 商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指本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明顯受控，昨日新增413宗確診，包括24宗輸入。此外，較早前一名由南非抵港的患者驗出帶有 Omicron BA.5 變種病毒，是本港第二宗相關個案。那名40歲的患者是一名男子，在上星期六乘坐卡塔爾航空航班由南非經多哈抵港，已經接種兩劑復星疫苗，沒有同行人士，抵港的時候在機場驗出陽性，並沒有病徵，入境之後直接入住隔離酒店。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來往九龍紅磡至到廣州東、上海和北京市的城際直通車，據報或者會在短期之內宣布永久停駛，客運部門將會解散。因應疫情，城際直通車自2020年1月起停駛至今，位於紅磡站的客務中心3月底已經關閉，離境大堂一直丟空。列車在本地行駛的時候要與東鐵線列車共用路軌。翻查立法會文件，自從高鐵香港段在2018年9月通車，城際直通車的客量已經大減。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有機構近日開展打工仔的工作疲勞情況調查，發現超過60%的受訪者每星期平均工作時數達到44小時以上， 包括雇主安排在家工作的时数超过 22.8%， 在55小时以上更加有大约 4.6%， 多于75小时的工时。机构强调，不少打工仔直言体力透支或者心力交瘁，随着疫情爆发，政府和不少企业推行在家工作，令到打工仔又面临上下班几乎没有界线的困境，促请当局规管工时，保障打工仔。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著名艺人曾江倒闭于检疫酒店房内，引起长者同长期病患独自在检疫酒店隔离的关注。本港现时外防输入压力依然巨大，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过，长者等高危人士独自隔离的风险极高，既然动态清零，亦都是以生命至上作为宗旨，港府何不酌情处理，容许长者和长期病患在家隔离？《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社论。審計報告指，長沙環的運輸署九龍牌照事務處較另外三間牌照處排隊人龍較長，認為要探討可否設立派酬輪候制度。金鐘的牌照事務處曾經試驗派酬，只是運輸署認為派酬制度甚為複雜，當時決定不會推展，意味派酬制度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社論說，政府部門應當迎難而上，而不是遇難即縮。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講到，長期的超低息和住宅供求失衡，已經嚴重扭曲了香港住宅物業市場。香港的經濟基本面沒有變，社評說受到各種因素影響，樓市似穩還憂，現水平樓價恐怕未有完全反映環球經濟和金融潛在風險。隨著美國加快收水，環球市場流動性逐步收緊，價格高估的香港住宅樓價將會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市場預期美國加息步伐更急更快，金管局不排除需要入市買港元的次數或者會更多，但是表明無意改變聯匯制度，亦都沒有見到有人惡意沽空或者衝擊港元。香港金融體系的防震能力已經大大提高，市民無需擔心。社評說，環球金融市場投資風險持續增加，投資者應該提高風險管理意識。文匯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四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系去到玛加烈医院。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八号货柜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玛加烈医院。青沙公路那边车龙排到八号货柜码头对开。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慢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返上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澳海城。长沙环道那边车龙去到长沙环广场的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澳海城。长沙环道那边车龙就排到长沙环广场。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河名居一带咧比较车多。在荃灣的海盛路就因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海角街至到柴灣角街之間全線需要封閉，揸車的朋友請你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去紅隧方向排到去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与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怡丰苑豪丰阁、屯门聚康山庄五座、屯门幸福花园四座、屯门幸福花园七座、屯门明琴路三号翠明台、屯门龙门居八座、屯门翠宁花园六座、沙田愉翠苑愉欢阁、粉岭花都广场八座同埋粉岭海联广场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4月29日，新增413宗确诊，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 申诉专员公署就3色回收桶管理和成效提出改善建议。 立法会三读通过暂缓追租相关法例。 拜登向国会追加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申訴專員公署有關於廢物分類回收桶的管理和成效，有一個主動調查報告提出了6項的建議的。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1，有關於回收桶方面整個運作啦、定位啦，或者整體回收的情況，香港不同的回收的配套，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1，頭先咧同聽眾關生傾緊嘅，繼續揾佢傾埋先。關生早晨， 咁樣繼續啦，講啦，咁樣嗰、那個回收箱咧，嗰啲佢又唔收膠樽嘅，因為個成本效益個問題啦。咁樣但係有個私人公司咧就建議俾啲大嗰啲垃圾膠袋俾我哋啲清潔姐姐回收膠樽，每一袋咧裝滿咗咧就有。俾6蚊嗰啲姐姐，但係佢個袋太大，我哋個屋苑擺唔到咁多。咁最後尾嚟講咧，其實咧六座東區區區都有幫我哋回收玻璃樽嘅，係做得幾好嘅。我哋個屋苑都玻璃樽都好爆滿，所以我其實覺得回收嗰、那個問題咧係嗰啲回收公司有利益嘅咧，佢又會做咯；冇咩利益成效嘅，佢又唔會做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咯。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整體好似有一個嘅誘因啦，有啲錢，即係如果回收得多嘅話，有一啲少少嘅錢攞翻啦。咁對於有冇睇到成個回收嘅情況多咗幾多咧？增即係做呢個措施。 我哋屋苑嘅回收舊紙啊，我哋啲清潔姐姐回收翻嚟咧，一個禮拜回收兩次咧，都俾翻佢哋嗰啲錢咧，都有100多蚊嘅，每一次都有。咁所以佢哋回收啲報紙啊、舊紙皮咧，都好積極。咁樣回收商都有俾錢我哋管理處啦，同埋俾即時俾翻啲清潔姐姐做翻個獎賞咁樣咯。 Okay. 但係啲膠樽啊嗰啲咧就冇啦，因為太過平咧，回收商唔會叫清潔姐姐去回收咯。咁樣都會俾翻多少錢俾我哋公司擺落去個管理費嗰度，咁樣個象徵式咯。 OK， 咁啊，好似有回收到，其實係冇嘅。 OK， 好啊，唔該曬關生，有關於佢即係做物管方面觀察到一啲嘅回收商啦，有一啲嘅回收物咧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嘅誘因嘅，俾翻啲錢即係回收嘅時候提供回收嗰啲人士，咁俾翻啲錢佢哋咁樣嘅。咁但係有一啲咧就可能太平，未必做到咁。仲有陳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早晨，主持人。 係你好，請講。 咁我以前啊喺廖守東時代咧已經係 NGO。是關有搞呢啲咁樣回收膠樽啊、鋁罐咁嘅嘢嘅，即係我睇到一樣嘢咧，即係呢十幾廿年來咧，所有嘅嘢咧都係有誘因，然之後咧先有啲工人啊、啲商人去做。 我係發覺咧，成個回收嗰個意識咧，其實居民係提高咗嘅。但係咧，去到啲 NGO 度 ，NGO 要揾一啲回收箱翻嚟去收嗰啲嘢噶嘛。咁嗰啲回收箱咧就會計數啦，一架車幾多錢？回收翻嚟之後咧，呢個最重要一步就係話有冇人收佢嘅回收物。 嗯， 原來我發覺咧，當環保署或者係有啲咩行動嗰陣時，有啲咩活動嗰時咧。佢提高咗呢個誘因咧，成個社區咧就會有好多人咧去做呢一樣嘢。但係最後尾環保署將呢啲嘢變成咩嘢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環保因素。原來好多時咧，佢講出嚟嗰啲嘢咧，其實係得表面少少嘅，好似以前話收啲車胎做遊樂場嗰啲膠墊啊咁樣樣咧，整下又冇曬，同埋咧好少人做。好，即係漸漸咧，係冇一個誘因咧，俾啲回收商去做呢一樣嘢。 你覺得嗰個問題，因為回收商都係中間個角色嚟，最終佢收完啲嘢都要交俾即係另一個將啲回收物轉化成有用嘅物料嘅啲嗰個步驟啦。你覺得係咪最終係棘住喺嗰個位？同埋環保署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以你過往嘅經驗嚟講， 我嘅經驗睇就係話，如果環保署真係好大力推行呢一樣嘢咧，佢肯出少少錢去資助呢啲咁嘅回收翻嚟嗰啲嘢，去轉化成一啲有用嘅嘢，而且仲真係用咗佢嘅。咁咧，我覺得咧係成個回收行業咧係會生翻曬嘅，生翻曬嘅。點為之生翻曬？即係話有人去做，有人去俾，有人去收。咁其實成個行業咧係生翻曬，工人又有嘢做。但最後尾點解而家咧漸漸好似式微咁啊？每逢環保署去搞一啲新嘅活動出嚟咧，旺一陣間又冇曬，因為最終嘅出路係冇出路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仲有陳女士嘅早晨。 你好， 你好，請講。 係你好，係頭先就講到公共空間嗰啲回收桶咧，回收量唔係咁多咧，其實唔係嘅。我喺上水嘅好多個回收桶咧都係成日爆滿，我想擺入去入面都擺唔到嘅，成日爆滿啦。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有啲咧就擺咗咧垃圾落去啦。咁呢個真係要教育睇下點樣改善啦。同埋就係教育嗰個清潔工人，我見過幾次咧，那個清潔工人咧係打開過嗰啲箱係睇落去真係回收嗰啲嘢嚟㗎，唔係垃圾嚟㗎。佢就攞嚟倒落佢嗰個大垃圾籮嗰度， 即係到最後都變曬係垃圾咁樣去處理啦，就 係啦，冇錯啦。是啊， 但你自己剛才都提到话即係好爆满，但你见到好爆满有冇话几耐清一次？因为你满咗嘅时候变咗其他想回收摆啲嘢落去嘅人又摆唔到㗎啦嘛。 係啊係啊，但我唔係成日行去嗰个回收桶㗎嘛，所以我冇留意到係几耐清一次囉。但係就真係经常都见到係满囉。 呢、這個會唔會都頭先你話即係可能啲人回收完啲嘢，到最終又倒落個垃圾爐嗰度，會唔會都令到你即係未必肯願意去繼續回收，或者打擊咗成個信心啊咁樣咧？ 都有啲噶，都有啲噶。 綠在區區嗰啲會唔會好啲啊？有冇用過？ 綠在區區有，但係就真係你要儲埋先至拎去咁樣咯，咁變咗即係又要儲屋企又儲埋一大堆咁樣，要有咁嘅空間儲埋先至拎去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多謝你啊，講到你嗰個區嗰個嘅觀察啊，有關於呢一啲回收桶嘅咁。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嗱，之前有一個新聞大家都關注，就係、是、資深藝人曾江咧，係前日被發現係倒閉喺尖沙咀一間嘅指定檢疫酒店嘅房間入邊嘅。咁佢嘅死因都係有待驗屍去確認啦。不過呢一次嘅事件咧，亦都係令到外間有啲討論，就係、是、一啲長者或者一啲長期病患者喺外遊之後翻翻嚟香港啦，要喺檢疫酒店嗰度係獨自做一啲檢疫啊隔離嘅時候咧。嗰、那个照顾嘅问题啊，又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老人科专科医生谢达明，早晨。 早晨，系。 早晨，谢达明，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事件，同埋头先嗰个讨论，就系一啲长者或者外游员翻嚟香港酒店做检疫嘅长者，可能有啲乜嘢身体上面嘅风险要特别留意咧？ 其实咧，长者咧，我哋譬如阿曾生咧，佢87岁咧，其实我应该当系7岁嘅小朋友咁样嘅。其实佢样样都做得到嘅，样都好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好多嘢咧都要人嚟照顾嘅。啊，咁譬如佢，所以咧一个人咧独自喺间房嗰度咧，我觉得系有危险嘅。 最好其實最理想就係、是、譬如檢疫嗰陣咧係有家人陪伴佢就最好嘅。咁、如果一個人嘅話咧，佢有咩事咧，佢都小朋友咁啫嘛，有咩事咧都佢唔懂得點樣照應。 有啲咩要留意呢？除咗话即系讲到个情况，就系佢哋未必可能好懂得照顾自己啦。但系如果真系要独自系检疫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注意呢？ 即系其实佢最常见咧，就我见到好多长者系带唔够药嘅，因为好多时咧佢去旅行咧，譬如去十日旅行咧，佢带十日药，咁就唔足够嘅。你譬如仲要你可能计漏咗嘅检疫要七日药，咁好多时咧，我哋建议长者咧出门旅行咧要带双倍药嘅。咁一半藥咧就擺喺行李箱，一半藥擺喺收提行李嗰度。咁變咗就萬一就唔見咗，都會好啲，都有其他藥補救。咁同埋檢疫個時間，個檢疫如果七日嘅話，要加多啲藥。因為如果長者咧唔食一兩日藥咧，問題都唔係好大嘅。但如果唔食三四日藥嘅話咧，其實咧就有機會有危險嘅。 有冇話有邊啲長者或者有邊啲長期病患者嘅要特別留意呢一個情況呢？ 其实最常见就系个肺病啦，同埋心脑血管病嗰啲咧。如果佢食药食得唔足嘅话咧，就其实可能个病会好容易复发嘅。咁一复发嘅话咧，就变到急症噶啦。咁急症嘅话咧，如果有家人咧，可能都可以早啲发现。但如果你冇家人嘅话咧，佢瞓到半夜，佢唔舒服嘅话咧，佢都唔知点样求救嘅话咧，咁就相当危险嘅系。 我见到咧，政府都有个回复嘅，就话有关于咧检疫酒店嗰个做法咧，就话一直以嚟都容许一啲照顾者咧向卫生署系申请。同一啲受檢疫者咧係同時檢疫啊，咁啊照顧長者啦，同埋一啲小童等等嘅咁，就話咧喺上年嘅四月一號去到上個月三十一號咧，都已經批准咗1300宗涉及回港者嘅相關申請啦。咁但係就話即係只可以批准一名嘅照顧者去陪同嗰啲嘅回港者啦，咁直接檢疫期完結亦都唔可以換另一個嘅照顧者啦。其實有安排嘅，可以有照顧者嘅，你覺得呢一個安排又夠唔夠呢？ 其實咧就好多，據我所知咧，譬如照顧者咧好多時要同一班機先得嘅。同一班機先就可以咧，同埋間房照應嘅。如果唔同機嘅話咧，要可能要分開房嘅。就算即係譬如同個仔咁一齊去旅行咧，兩個唔同機嘅話咧，都要分開房檢疫嘅。咁至於可唔可以有外邊人嚟一齊陪佢檢疫咧，我呢個就答唔到你啦。我都唔係好清楚。咁其實最好咧，如果個疫情減退咗嘅話咧，其實如果係我哋。如果長者或者小童咧，可以喺家居隔離咧，其實仲會好啲嘅，因為只要我哋提高個家居隔離嗰、那個嚴謹程度，咁我覺得係第一件事咧，就可以減少咗個病情會喺香港擴散啦，但係亦都係會對個小朋友或者長者嚟講咧，個安全性咧就提高啲嘅會。 家居隔離，即係大家點解成日都仍然係即係話喺酒店做隔離，就係乜跟家居隔離有機會個風險就病毒流咗出去社區嘛？點樣平衡係即係長者身體嘅需要，又同時平衡到嗰個輸入個案流入社區嘅風險？ 我諗家居隔離咧，就最主要兩樣嘢嘅。第一件事咧係個每個人咧個居住環境唔同嘅，咁有啲長者咧個居住環境可能會好啲，咁嗰啲可適合家居隔離嘅。譬如如果你太屋企太擠迫嘅話，當然就唔可以啦。第二就係話個我哋家有冇監察到佢家居個檢疫嘅情況咧，會唔會係會有人上門佢要每日檢測啦，會唔會同家人一齊檢測啦，同埋會唔會咧就唔俾離開屋企啦，會唔會或者係有啲軟件啊？可以知道他們會離開了，如果離開了的話會不會加強罰則呢，要坐監呢，或者是要罰錢的話呢，那就變成就會個家居檢疫的嚴謹度提高的話呢，其實我都可以做到的。 怎樣劃線，即怎樣批准哪一類可以是家居檢疫啊等等，你覺得即可能是某一個年紀還是某一些病的人才可以這樣做？ 我想要酌情權，因為這些很難說的，因為長者呢就不同的長者，就算有些70歲都可以都需要很多協助的，有些90歲都可以很厲害的，我想個人都不同的，而我想最重要是臨場看看酌情權，然後我想是要彈性處理，那很難一刀切的。 講回今次那個酒店的層面，我見有立法會議員都提到說尤其是一些長者即是要住到檢疫酒店的，是不是可以做多一步呢？例如先了解他們是不是有些藥物啊，或者病患上不同的需要啊，亦都提到說是不是可以長期安排一些駐場的醫護人員在個檢疫酒店裡，你同不同意這一點呢？ 其實呢就個長者呢都有唔同嘅慢性疾病嘅，咁只係食藥多食藥少，或者有啲唔食藥都未定嘅，所以好難一概而論嘅。但係一般嚟講呢，個長者我哋都要加倍留意嘅，都係因為佢哋個風險一定比一啲年輕人大好多。 咁使唔使喺檢疫酒店真係有擺啲醫護喺度？ 我覺得唔需要嘅呢啲啊，因為咧就如果佢有需要嘅話，應該送去急症室。 OK， 另外咧，我見今次衞生防護中心啊，張竹君醫生咧都提到話，其實一啲受檢人士咧喺酒店入邊咧，就每日要做快測啦。咁佢哋去到檢疫第三日咧，就會有一啲嘅檢測承辦商咧會抽樣，係為一啲受檢人士咧做一個核酸檢測嘅。咁啊，同樣係抽樣，即係唔一定係即係一定會做一個嘅核酸檢測啦。咁去到幾時先係一個強制嘅一定做一個嘅即係測試咧？就去到第五日同埋第十二日咧，就會係接受一個 PCR 嘅核酸檢測嘅，即係話。有機會喺檢疫酒店嘅獨立檢疫嘅人士咧，去到第五日先至同一啲嘅相關嘅人員係有接觸嘅。呢、這個對於長者嚟講，會唔會有一個風險喺度？未必係即係好了解到佢哋嘅情況咧，喺檢疫嘅期間。 其實咧，最理想嚟講咧，最好日日都見到醫生最好啦。咁但係就話我哋都要平衡翻資源個運用啦。咁譬如第五日啊、第七日啊，咁都。就睇翻資源個安排，都其實都可以都 OK 嘅。咁問題就係話，最緊要就係我諗係有啲長者咧，要睇唔同嘅長者個情況啊，譬如弱老啊、健老啊，都個分別都好大嘅。同埋最緊要就係個有機制咧，就係話佢譬如如果每個長者有個平安鐘咁樣，佢有咩事可以撳鐘叫嘅，咁就更加好。咁如果有咁變咗就係我哋可以咧，就多一啲。所以有啲救急嘅服務嘅話咧，咁對於啲長者嚟講咧，就我覺得係個都有一啲有相當程度嘅支援嘅， 咁就要視乎個檢疫酒店有冇呢一啲設施喎，你想話平安鐘嗰類嘢？ 平安鐘我諗其實我諗睇政府其實一個技術就喺度嘅，咁睇下做唔做咁解啫，阿梁。咁呢個喺市區上面，而家喺香港社會都好多平安鐘嘅。 其實應該每日都可能，就算不是親身去即係睇下佢哋嘅情況，都起碼有個電話嘅聯絡，會不會更加好咧？喺檢疫酒店嘅層面， 我自己建議就譬如家人咧做呢個家人工作咧，應該係每日咧做一個視訊通話啦。咁啊睇，除咗聽到佢講乜嘢之外咧，仲要睇下佢個精神狀態好唔好啊？咁樣咁去斷定佢個需唔需要話進一步嘅醫療嘅支援。 有冇需要其實就住一啲嘅長者都要設一啲指定嘅檢疫酒店俾佢哋，即係譬如集中去處理佢哋、照顧佢哋、加強嘅照顧，有冇需要咁樣？ 其實都技術上都好難嘅，因為香港而家揾檢疫酒店都好難嘅，應該都你就要規定邊啲長者、邊啲要分年齡層咧，就我覺得有困難嘅。其實如果最好最簡單嘅話就家居檢疫就最好啦，就加強家居檢疫嗰個嚴謹程度，咁我覺得個做法咧就比搞啲點樣將啲酒店分類啊咁會更加容易啲，我覺得。 好啊，唔該曬謝達明醫生，謝達明咧就係老人科專科醫生嚟嘅。有關於食衞局有個回覆嘅，就話一直以嚟政府都容許啲照顧者啦，係可以進入咧係檢疫酒店嘅房間照顧有需要嘅受檢疫人士，包括長者同埋小童。呢啲人士可以直接咧向衛生署咧提出申請嘅，亦都話緊急情況同埋有安全考慮之下咧，指定檢疫酒店嘅員工可以進入咧隔離人士嘅房間，並唔需要咧事先獲得政府部門嘅批准，不過就要着住一啲嘅個人防護裝備等等嘅。轉頭翻嚟嘅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元朗田下路发生命案，一个男子涉嫌杀害女朋友之后，在街上拖行死者遗体。警方接报到场，以涉嫌谋杀拘捕呢一个男子。现场是田下路70号，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一个女子被纸皮包住，现场证实她已经死亡。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上午11点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简介会。简介会将会邀请地区和基层代表出席，会后设有传媒答问安排。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说，除了邀请港九新界的地区人士出席简介会，也都会同时在网上发放政纲内容，并邀请传媒在现场旁听。上海昨日新增15032宗本土新冠个案， 包括5487宗确诊病例和9545个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当中超过5000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另外新增2480宗经治疗后痊愈出院的个案。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举行联合记者会。古特雷斯说俄罗斯挥军乌克兰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将继续努力争取停火。古特雷斯批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够阻止或结束乌克兰战事，令人非常失望、沮丧和愤怒。他又说被围困的南部马里乌波尔局势是危机中的危机，期望可以落实撤离亚速钢铁厂的行动。泽连斯基说和古特雷斯主要讨论俄罗斯侵犯人权的问题和如何营救亚速钢铁厂内的民众。他呼吁联合国提供更多人道援助和采取措施防止乌克兰平民被驱逐到俄罗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0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5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8.2，跌个六；中国海洋石油11.3，升4.6。日本保险77.75，跌0.5。美团146.7，跌2.2。阿里巴巴87.6，跌6.5。京东集团225蚊，跌4.6。中国平安50蚊，升5仙。招商银行46.8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05，瑞士法郎8.089，澳元5.598，加元6.146，新西兰元5.108，欧元8.263。每百日元对港元6.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14。港金报177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6美元，卖出190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翻四宗嘅交通意外啦。咁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马嘉烈医院。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八号货柜码头对出，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马嘉烈医院。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八号货柜码头对出。咁喺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噶，排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新九龙广场对出。长沙环道嗰边咧，车龙就去到长沙环消防局。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新九龙广场啦，长沙环道嗰边咧，车龙排到长沙环消防局对出。咁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咁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河名居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段交通回复正常。 上。在荃湾的海盛路就因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现在车龙排返出去大涌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排到新九龙广场对出啊，即系荔桥啦，近住新九龙广场对出，长沙环道嗰边咧，车龙排到长沙环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底下咧，大家都特别关注沙摩大厦嘅卫生问题。深水埗嘅区议员李霆锋， 第五波疫情爆发其实好快，政府要针对沙摩大厦去做清洁咧，其实真系未必做得晒。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震， 政府可以喺呢度谂一谂，或者有个契机组到法团啦，推一推沙摩大厦嘅小区管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4月29日，新增413宗确诊，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 申诉专员公署就三色回收桶管理和成效提出改善建议。 立法会三读通过暂缓追租相关法例。 拜登向国会追加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一啲嘅長者外遊之後咧，翻嚟香港咧，喺檢疫酒店嗰個嘅照顧等等嘅問題嘅咁。食衞局嗰個回應咧就話，即係緊急情況同埋有安全考量之下啦，指定嘅檢疫酒店嘅員工可以入到去隔離人士嘅房間，唔需要事先政府部門批准啦，但係就必須要著住個人防護裝備，同埋事後要通報相關政府部門啦。又話咧係會繼續按住外防輸入嘅原則啦，以風險為本為原則啦，考慮一籃子因素等等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同大家咧就想講下有關於咧城際直通車咁啊，來往香港同內地呢個城際直通車其實已經停咗超過兩年嘅啦。咁本身就係可以由紅磡站啦，去到廣州東站啦。亦都來往紅磡同上海啊，紅磡同埋北京等等嘅。不過受到疫情影響咧，喺2020年1月起咧就已經係暫停運作嘅。咁最新有一啲嘅報道嘅消息都話，港鐵咧可能係有意喺短期內咧係解散城際直通車嘅客運部門。咁啊，成個情況係咪意味即係呢一個嘅直通車嘅服務係會停止咧？講下你嘅睇法，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劉國芬，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 早晨，刘国芬，你系咪话听到相关嘅消息？我见有啲报道都讲，其实你听到个情况系点？ 其实我理解咧，系港铁有个计划咧，就当然啦，都要向政府去即系大家啦，就系、是、即系停咗呢一个嘅城际直通车嘅。咁啊，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其实高铁有咗之后咧，呢、這个 跨境的交通咧，高铁似乎是一个更加方便。咁当然啦，当时咧其实城际直通车仲继续保留，因为咧高铁系可能只系去到广州南嘅啫。咁啊，广州东咧其实都有一定嘅需求嘅。咁但系我哋睇到咧，其实随住广州东咧都有高铁嘅情况之下咧，咁其实港铁都会日后申请可能即系嗰啲高铁嘅班次啊，即系会去广州南，会去广州东。咁如果高铁系能够去到广州东嘅时候，咁变咗城际即系呢一个嘅直通车嗰、那个即系保留嘅必要咧，似乎就低咗好多，因为佢即系相对保留嘅诱因就会减少啦。咁而东铁同埋城际直通车其实系共用轨道嘅，咁如果城际直通车即系退出呢一个嘅露台嘅话咧，咁变相咧东铁嘅本地服务咧亦都系加强翻嘅。 嗱我哋逐样讲啦，我见首先出现咗高铁喺香港之后咧，系咪的确系令到城际直通车嗰个客量系直接有下降咧？同埋你头先提到话即系日后可能即系高铁都可以直接去到广州东嘅，唔系净系去到而家讲嘅广州南嘅咁。但系讲紧日后系咪冇咁快咧？即系。唔系话呢一两年嘅事，咁仍然系咪应该有需要系保留住直通车咧？ 好，咁啊，事实上咧，早前咧，政府都讲紧，早前都系讲紧两三年前啦。高铁开通咗之后咧，亦都有个数据咧，就系城际直通车嗰、那个即客量咧系跌咗三成嘅。而当时我亦都喺立法会里面，无论系去信啦，或者议会里面一个口头嘅质询咧，系问过特首话既然呢一个嘅即系城际直通车嘅客量系减少咗，咁亦都高铁亦都会越嚟越方便嘅时候咧，系咪可以将某啲嘅班次系即系削减？特别可能一啲比较长途嘅时候，你谂下上海、北京个竞争力肯定会比较低嘅啦，从而即系令到可以多啲嘅本地服务。咁当时其实做过一啲嘅调整嘅，调整咗之后咧，就令到早上嘅繁忙时间咧多咗即系两至三班嘅。即系本地嘅东铁啦，而减少咗一啲嘅城际直通车嘅班次嘅，咁但系及后咧就冇一个再即系特别嘅调整，因为可能及后都好快就出现咗一个疫情啦，咁直头即系无论高铁或者城际直通车嘅服务都停咗。咁我哋自己睇翻啦，如果本身嘅目的都系希望逐步减少嘅时候，咁既然而家疫情嘅情况之下咧，都大家都停咗去搭。即係城際直通車，如果重新再開翻關嘅時候，咁倒不如一次過去適應翻，即係直接坐高鐵啦，日後就唔需要即係又再坐翻城際，跟住先再轉翻去即係高鐵。咁呢個我都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嘅。 但頭先我講話就係、是、你就算你個城際直通車嘅好處就係直接可以去到廣州東啊嘛，廣州東就係、是、即係大家視為一個嘅市區嘅商業區多啲啦。廣州南如果你要再去廣州東，又要駁一節車，縱使你之後可能係有啲高鐵係直接可以由即係香港去駁到去直去到廣州南嘅、廣州東嘅，但係講緊未必係一開翻關即刻有噶嘛。咁係咪可能都應該係等到成個配套有曬先至話取消個直通車咧？ 所以其实而家今天都未见得到，即系港铁即系递交俾政府嘅计划啦。咁我自己即系都认为其实而家随住内地嗰个铁路咧，都系方便咗好多噶啦。内地嘅铁路即系高铁系统啊，铁路系统，好多时一个站咧就好似地铁咁，咁你只要去嗰度转车咧，已经系四通八达噶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即系港铁就睇翻而家系内地嗰、那个。即系交汇处内地嗰个系点嘅情况啦，亦都睇翻嚟紧几时可以即系喺高铁去到广州东嘅时候咧，制定一个计划交俾政府咯。 另一个问题头先你提到就话，如果真系取消咗直通车嘅话，可以腾出一啲嘅空间，系加埋一啲嘅东铁班次，系咪咁嘅意思？ 系冇错啊，其实因为 争几远咧，可以取消咗。因为如果我见，譬如去广州嗰啲，大概一个钟或者个零钟一班嘅啫嘛。对于加密成个东铁嗰个班次，帮到几多呢？ 其实我哋见得到咧，就而家嗰个东铁同埋城际直通车系共用轨道嘅。咁如果城际直通车取消咗之后，咁变咗系可以即系加密翻现有嘅东铁。现在咧，其实的如且确好似你所讲咧，就大约系每小时即系平均每小时一班左右啦。即系一班系南下，跟住一班系即系北上咁样，咁所以最少起码即系个繁忙时间系可以即系每小时加到一 班或者兩小時加到三班左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啦，你話喂加到一班兩班係咪幫助大呢？咁事實上，如果你對於繁忙時間嚟講呢，而家其實隨住越嚟越多人口啦，咁同埋嚟緊係因為個海段嘅關係呢，會即係全面去轉九卡車嘅時候呢，我諗係加多一班車呢已經係即係可以舒緩到即係比較好嘅效果，即係大家都希望即係加多一班得一班咁嘅情況嘅。 嗯，你估計即係日後如果真係取消咗成個城際直通車嘅服務啦，係咪完全高鐵可以吸納曬啲客嘅咧？又 我諗其實就唔單止係可以吸納嘅，甚至乎係可以即係再佢即係吸引多啲人，如果即係佢用呢個高鐵嘅，因為始終我哋見得到即係嗰個高鐵嘅服務其實佢覆蓋嘅地方係越嚟越多啦。咁而內地即係其實我哋都見得到喺個高鐵站周邊嘅配套亦都係會即係越嚟越好，因為內地係即係以基建即係先行㗎嘛。咁所以最初我哋廣州南站點解冇咁受歡迎，因為佢起嘅時候側邊亦都未有太多配套。咁我哋會見得到其實而家即係廣州南站已經批咗一啲嘅計劃出嚟，咁無論商業又好或者住都好，都多咗好多。咁另外即係喺內地嘅高鐵站呢，佢係好多時候而家呢係已經有幾條鐵路呢就匯去一個交匯處嗰度。咁所以透過呢一啲即係四通八達嘅交通網同埋配套越嚟越完善呢，我相信係可以即係吸納得曬嘅。 嗯 ，OK。另外我就想问下，因为港铁之前都话会研究啊，即系研究紧呢个高铁嘅短途班次咧，地铁化嘅模式，即系话啲乘客可以即刻买票就即刻上车搭噶啦。咁以你所知或者有冇听过成个进度系点啦？日后如果系即系同内地通翻关，高铁又通翻嘅话，系咪即刻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即买票即上车嘅做法咧？ 呢一個我自己認為內地本身已經做得到啦，啱啱啱。咁呢個問題就係點樣佢即係銜接。咁我自己相信呢啲技術問題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咁而其實即係高鐵地鐵化多啲嘅短途呢，其實亦都係隨住而家高鐵啲站以前可能就會比較即係遠啲呀或者咩，而家咁咁方便嘅時候，咁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港鐵應該而家趁住疫情可能未通關嘅時候呢，已經係要開始係同即係內地去傾，咁同埋無論喺個技術上面就好等等問題點樣去解決，就令到呢即係通返關嘅時候呢盡快做得到囉。 嗯 ,OK, 好啊，唔該晒劉國芬，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國芬呢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而家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东尼龙谷》所讨论的其实是寂寞，面对突然间离世的太太，东尼其实是不能够承受的，因为没有人是真正喜欢完全孤独的。他对太太求婚的时候这样诉说：一直以来我的人生也不觉得孤独，但自从见了你以后，我便发现人生前所未有的孤独。 东尼用了一个非常合理又非常怪诞的方法，他登报请秘书，有一个女孩来见工。东尼说很简单，请她每日穿妻子的这些衣服，冲咖啡，在家闲坐就可以了，工资还非常之高。东尼也坦白地跟她说，妻子刚刚死了，她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于是就请女孩拿一个星期份量的衣服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东尼后来又认为这样做不对，然后就叫这个女孩不要再来了。 我们只要站得离开东尼远一点，就能够知道这一次是他自救的尝试，也都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好可惜他还是将那道门关闭了。 他卖了所有的衣服，面对空荡荡的家，他觉得很讨厌，生活很讨厌，所有的事情也都很讨厌，但是他继续生活下去。两年之后，他的父亲也都死了，父亲留下大量的唱片，在他妻子的服装间堆积如山，然后他将所有唱片全部都丢掉。 小说最后这么说，唱片的山完全消失之后，东尼龙谷这回真的变成孤零零孑然一身了。小说就在这里这样完了，真是太残忍。其实村上在这里是落了很重手，他将角色完全放在绝路， 完全不给任何的空间他。在之后村上春树的小说就绝少完全不给他笔下的角色任何的希望。就好像 Drive My Car 一样，希望和救赎也许迟来，但永远都会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莱辛顿的幽灵》，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一啲嘅抵港嘅检疫人士喺检疫酒店同埋照顾者嘅安排啦。根据政府嘅网页啊，受检疫人士可以喺抵港之前向卫生署咧提交理由啦，以及系申请有条件批准啦，或者系咧抵港同埋攞到强制检疫令之后咧，打电话去检疫令上面嘅24小时嘅热线提出申请嘅。咁至于话个照顾者系咪一定要系同个检疫人士系同一班机咧？食卫局嘅回复系咁噶。照顧者無需同被照顧者係同一班機翻嚟嘅，只係需要事先向衛生署申請，並且唔可以喺檢疫中途換人。咁呢個就係食衞局嘅資料補充翻嘅。另外想同大家咧，尋日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審計報告嘅即係唔同嘅內容啦。其中一個咧就關於破欠基金嘅一個情況。破欠基金而家就用嚟俾用嚟墊資啦，俾一啲因為即係可能鋪頭執笠啊嘅一啲受影響嘅僱員嘅咁。見到咧，其中審計署就睇到2018年1月至到2021年6月咧啲申請，就話見到由申請去到獲批嗰個時間咧，都要超過半年嘅咁。整體情況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破欠保障基金委員會前委員林振聲，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林振聲，點睇今次破欠基金提到？審計署提到話破欠基金咧呢一個嘅申請去到獲批嗰個時間啊，有冇留意到審計報告呢個內容啊？點睇一個時間上面有？ 係啊，其實審計署嘅關注咧，就正正係我哋工會過往成日批評話，即係嗰個破欠基金發放嗰個特惠款項實在係太遲。咁我哋跟進嗰啲個案咧，有啲都係要超過一年先至係嗰個工友係攞到錢。咁即係審計署其實亦都係認同呢樣嘢，咁我諗咧就最主要咧，其實可能係勞工處同埋審計署睇嗰個標準都唔同啊。咁啊，如果因為勞工處咧過往都經常就宣傳話呢個破欠基金咧，如果你收齊工友嘅文件咧，去到發放款項咧，只係需要10个礼拜，咁仲話會檢討，可能加快到8个星期啊。咁但係實際我哋覺得收齊文件去到發放，即係呢個標準咧就冇咩意義嘅，因為審計署咧就反而咧就係話接獲申請起計。咁接獲申請起計就會再早啲啦。咁如果以我哋工會嘅標準呢，當協助一個工友由佢欠薪嘅嗰日開始計呢，個時間就仲長。因為如果佢欠薪呢，佢就要去勞工處調解啦。咁如果調解唔成功呢，就要去勞資審裁處。咁最後如果佢判個工友係勝訴係被欠薪呢，咁有個判令，咁個工友呢就會揸住呢個判令。咁呢度勞資審裁處可能都要3个几月喎。咁揸住呢個判令呢，就正式就好似審計署咁講啦，去申請，咁就係接獲申請起計。咁因為接獲申請起計呢，仲有好長嘅手續㗎喎。首先呢就要個工友多數都要申請發還嘅，因為佢破欠基金發放款項其中一個要求呢，就係話嗰間公司嗰個僱主呢一定要係清盤破產嘅。咁如果要個工友去自己用啲律師費去清佢盤，咁好似未見官就先打80大板。咁所以我哋多數都會即係搵一個工友佢係合乎發還嘅資格去申請發還啦。咁呢度都可能又要搞3几个月。咁跟住呢，好啦，到遞交即係申請咗發還啦，遞交文件去勞工處啦，咁可能其中一個呢就牽涉嗰個遣散費嘅特惠款項，因為遣散費依家呢係同強積金係對沖㗎嘛，咁又要問嗰個工友嘅受託人，即係可能嗰個銀行佢供強積金嗰度要俾啲資料，咁 計下對沖咗幾多先至去申請呢，咁呢度又要搞個零月。好啦，交齊文件就真係去到勞工處講話收齊文件仲要等多十個禮拜，咁所以有乜辦法就即係唔係超過半年或者甚至一年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個時間太長。 但呢一個中間呢啲程序係咪完全勞工處可以控制到嘅呢？譬如勞工處我見佢都有個回覆就話某啲情況之下呢啲需要處理嘅時間並唔係喺勞工處能夠控制範圍㗎喎，咁需要花更加長嘅比較長嘅時間呢去向一啲無力償還嘅僱主提出清盤同埋破產呈請，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啦咁。同唔同意的確是難以縮短中間呢個過程咧？ 嚟呢度分幾個層次啦，咁有一啲個案我哋都睇到審計署咧，就可能係真係勞工處有少少嘅疏忽或者大意啦，即係佢話有啲個案咧就係勞工處接獲咗申請之後，咁一路咧都唔聯絡嗰個工友，去到第六個月甚至係第十個月。先至通知嗰個工友，咁、那個工友可能覺得哇就係收錢啦，好開心啦。原來唔係，只係叫佢再補交文件。咁呢度係咪有少少即係行政上有少少睇漏眼呢？咁都希望即係勞工處可以即係關注一下同埋改善啦。咁另外一個的確係發還嗰個程序咧，未必係勞工處可以控制，但係我哋覺得。勞工處其實可以同法援處咧再協調一下，係咪有啲簡化嘅程序？因為雖然我哋知道申請法援就個個案件都好重要啊，冇乜話優先次序，但係即係呢個咧，佢啲工友申請法援就唔係好似普通案件去打官司嘛。其實佢勞資審裁處已經判咗佢贏噶啦，咁佢只不過係申請法援去做埋呢個清盤嘅程序，咁係唔係有別於其他案件？咁勞工處可以同法援嗰度特別。去即係壓縮一個程序啊，或者有條特別嘅隊俾啲欠薪嘅工友，佢都係想攞翻合理嘅權益。佢亦都判佢贏咗啦，勞資審裁處。咁佢又唔係申請法援去打官司，咁呢度係咪可以同法援處商討一下，再壓縮嗰個流程咧？咁樣。 另外頭先都提到話，其實勞工處有個嘅服務承諾啦，叫做收齊資料之後咧，十個星期內就要發放啲款項啦。咁亦都話縮到八個禮拜啫，最新話2022年起咁。首先我想知道最新係咪真係做到啦？同埋頭先你。都提到一點，就係收齊資料起計，咁定係用翻審計署嗰個講法，就話收到申請起計咧，因為收到申請同收齊資料中間頭先話好長嘅程序噶嘛，係咪應該都要有個類似嘅服務承諾咧？ 係啊，我哋都覺得即係睇下勞工處係唔係。再用呢個收齊文件去到發放，即係所謂十個禮拜或者八個禮拜啦。因為如果咁樣呢，好多工友真係睇到，哇！以為我喺欠薪之後十個禮拜可以攞到錢嘅喎，咁樣咁，定還是真係軍軍真真，我就接獲申請學審計署嗰、那個。咁如果真係要六個月嘅，咁咪承諾六個月咯。咁盡量去達標啊。咁俾到一個即係知道工友係大概心理上係幾時攞到錢，就因為十個禮拜、八個禮拜。其实真的不是很现实咯，我们觉得这个标准。 另外现在雇员都说要在那个雇佣合约终止之后六个月内要向破欠基金提出个申请。这个时限上面又足不足够呢？会不会觉得 这个时限上我们就觉得都可以的，就是因为有些工友都会着紧自己权益，那可能他欠薪就是差不多两三个月后都还未收到公司钱呢，他都会去劳工处求助啊，或者要找工会啊，那去就是先登记住先，就不要迟过六个月先咯，那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的，但是就之后那些程序我们希望可以减散一点。 明白，唔该晒林振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林振声呢就是立法会议员，都是破欠保障基金委员会前委员来的。讲到审计署的报告，就提到分析到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一些的破欠基金获批的申请，由接获申请起计，每年获批的申请的相隔时间是介乎 6.5 个月至 7.7 个月。刚才就跟林振声讲到这个情况。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嘅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5%，仲有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嘅。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稍后咧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嘅。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